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83集，血洗试炼。 星月，陆星月。 眼见陆星月眨眼间没了影子，江瑶可再也没法淡定下去了。他急忙一边大声呼喊着，一边来回望着前后的游行队伍，试图寻找着陆星月的身影。然而由于那些身穿蓑笠的游行者阻碍着视线，再加上唢呐鸣器淹没着他的呼喊，即便他奋力寻找也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糟糕，该不会连他也中招了吧？ 回想起先前自己莫名陷入的诡异幻觉，江瑶依然心有余悸。要不是刚才他体内的蚩尤魂显现了一瞬，江瑶还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恢复神智。而如今陆星月也神秘失踪，这让他不由产生了些许不好的联想。 不行，得赶紧找到他，不然的话…… 正想着，江瑶突然听见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从队伍后方传来。江瑶脸色一变，顿时顾不上细想，转身奋力拨开身后沉默的游行者队伍，逆着人流朝着队尾跑去。 是你吗？陆星月，陆…… 话音未落，江瑶的眼前忽然寒光一闪，只见一把锋利的匕首猛地从游行的人群中穿过，朝着江瑶的面门直飞而来。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江瑶条件反射地把脑袋向下一缩，匕首的利刃擦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瞬间没入了他身后的树林之中。 什么情况？ 惊魂未定的江瑶连忙抬头向前望去，瞥见一个身着黑衣的高大身影在人群中一闪而过，还没来得及等他看清那人的样貌，便突然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顿时踉跄着摔倒在了山道之上。而此时两旁的那些游行者们却似乎对这一切视若无睹，一个个低头默然地从江瑶身边跨过，将他渐渐甩在了身后。 好痛啊。 江瑶咬着牙挣扎着试图爬起身，但就在这时他却发现自己面前似乎多了团阴影。抬头一看，正看到一名浑身是血的男子抡着根木棍朝着他的脑袋劈头盖脸地打来。伴随着一记闷响，木棍的碎屑在山石台阶上散落了一地，剧烈的撞击下，那根碗口粗的木棍顿时断成了两截。侥幸躲过袭击的江瑶看了眼砸在山石上木棍，随即将惊疑的目光移向了面前那名挥着木棍的陌生男子。 怪怪物，我要宰了你。 男子面色狰狞，眼神恍惚，脸上和衣服上血迹斑斑，口中话语也是混沌不清，一看便知精神出了某些问题。然而不幸的是，此刻这人口中的怪物似乎被锁定在了江瑶身上，一击不成之下，那男子便扔下木棍，从身上摸出了一把匕首，摇摇晃晃地走向江瑶。 糟了！ 江瑶心下顿觉不妙，此时此刻手无寸铁的他，想要在如此狭窄的山路上绕开这名发疯男子几乎不可能，上前肉搏更是自寻死路。而在江瑶已然掉队的当下，周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情况不可谓不糟糕。 杀了你！ 男子呢喃着，拎着匕首挡在前方的山道上，一步一步向着江瑶逼近。而走投无路的江瑶只能小心地慢慢退后，和男子拉开距离。只是没退几步，江瑶便觉自己脚边似乎撞上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这才惊觉自己脚下竟然倒着一具几乎身首异处的尸体。江瑶大惊，但他很快发现匍匐在地的尸体不止一具， 只见他身后的石阶上横七竖八的堆满了数十具满身伤痕的尸体，浓厚的血腥气随着流淌的血浆沿着山路蔓延而下，将下方的山道染成了一片血色。 怎么回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江瑶惊恐不已，而前方的那名男子则在此时挥舞着匕首发动了攻击。江瑶见状，连忙俯身从匕首下方躲过，顺势一记扫堂腿踢在了男子的膝盖之上，后者身子一歪，踉跄着就要摔进边上的林子。而此时男子忽然伸手一把抓住江瑶的衣角，将猝不及防的江瑶一起拖出了山道。 不好！ 眼看着江瑶就要跌下山坡，但就在这时，一道淡黄色的光索忽然从边上窜出，瞬间缠上了江瑶的腰际。江瑶只觉自己身体一轻，紧接着便被凌空拉回了山道，一屁股摔在了石阶之上。江瑶捂着摔得生疼的屁股，感觉自己的腰都快摔断了。但就在此时，他却忽然听到一个无奈的声音从他身边响起。 哎，好险好险，总算赶上了。 江瑶抬起头，发现陆星月竟然站在了自己面前，俯身向他伸出了手。 还不快起来，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星月。 见到失踪的陆星月忽然出现，江瑶顿时喜出望外，赶紧在陆星月的搀扶下站起了身。 你之前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出事倒不至于，但的确遇上了点麻烦。 陆星月说着，转头看向身后尸体遍布的山道，脸色有些阴霾。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江瑶急忙问道。 这些人究竟是？ 这些人被鬼月迷了神，相互攻击，自相残杀，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陆星月叹息道。 这游行的队伍一开始并没有异常，但不久之后，很多人就像是中邪一样停在了原地，再后来他们就开始发狂，而我们就是在这时被挤散的。 自相残杀？ 江瑶惊愕道。 可之前的队伍明明还很正常，我什么都没觉察到啊。 那是因为当时你也被那鬼月迷惑了，对外界啥都感知不到。 陆星月看着江瑶轻轻叹了口气。 鬼月？ 江瑶一愣，忽然联想起了自己先前陷入的幻境，心中顿时咯噔一声。 你指的难不成是？ 就是那唢呐演奏的乐曲。 陆星月接口说道。 这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邪曲，能操控人的神智，再加上这队伍里抬的纸人纸棺材什么的都被施加了暗示性法术，修为不高的人就容易被诱导发狂，继而相互攻击。一开始我也没发觉这队伍的猫腻，后来察觉有意识你已经中招了，我还没来得及救你，你人就跑得没影了。 所以刚才的那个男人也是受了鬼月的影响吗？ 想起先前那个满身是血的男人，江瑶不由一阵恶寒，但他很快想到了什么，连忙担心地转向陆星月，上下打量着。 对了，你没受伤吧？ 放心吧，以我的修为，这鬼月影响不了我。 陆星月摇摇头，嘴上虽然安慰着，但脸上似乎有些疲惫。 就是先前既要防着那些疯子，又要找你，稍微费了点劲。你人没事就好。 江瑶低下头，心中一阵后怕。 可是这队伍为什么要设下这样的陷阱呢？还有那群奇怪的游行者又都是什么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恐怕就是鬼市挑战的一环，那些游行者应该就是被派来考验我们的考官。 陆星月抬头望着漫长的山道，眉头紧皱。 你之前的假设应该是正确的，特别挑战已经开始了，而想要到达邀请函上的鬼门关，就得经历这场真正的鬼门关之旅。况且…… 陆星月顿了顿，随即转过头，将视线投向迷雾渐起的山道下方。 况且就算我们现在想退出，也已经脱不了身了。 江瑶微微一愣，转头朝着陆星月指示的方向望去，赫然发现下方的山路竟然在迷雾中一点一点地消失。不仅如此，连两旁的山篱也开始出现了诡异的扭曲，仿佛整个山道陷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而这个空间里唯一能立足的便只有两人脚下渐渐消失的山石阶梯。 这是什么情况？ 面对眼前匪夷所思的景象，江瑶甚至有些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幻境之中，而那些匍匐在下方山道的尸体们也宛如被空间蚕食着一般，随着阶梯的消失渐渐落入虚无，再无踪影。 这里应该是一处移动的异空间，山道两旁都是结界，刚才要是你就这么掉下去，估计就会像这些尸体一样，不知道被传去什么地方了。 陆星月说道。 现在这种情况看来，这异空间应该是随着游行队伍移动的，如果我们不跟上队伍，便会被后方坍塌的空间吞没。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回到那游行队伍中了吗？ 江瑶嘀咕道。 但一回到队伍里，就可能被那鬼月迷惑，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就更难预料了。 别担心，我刚才也说了，这鬼月只会对修为不高的人产生影响，而你之前既然能从幻境中脱身，那应该也不会再被影响第二次了。 陆星月解释道。 这异空间马上就要移走了，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快走吧。 说完，陆星月便转过身拉起江瑶朝着上方的队伍赶去。江瑶沉默地看着那些无辜丧命的牺牲者们，一颗心渐渐沉了下去。 这就是鬼市的特别挑战吗？竟然葬送了那么多条人命，所谓的主办方到底在想什么啊？ 江瑶叹息着，他最后回望了眼那些堕入虚无的尸首，随即转过头，在悲哀与愤慨中咬牙离去。